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根据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改编的电视剧《城中堂》今晚开始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这部剧讲述了乔家第五代传人乔应霞进行晋商票号向银行改制，利用乔家的金融力量和商誉重建山西官银号，实现货币统一的故事。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今晚将继续上演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本剧根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真实历史改编，通过普通红军战士和民众的视角和感受，串联出长征过程当中的重要节点性事件。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原创舞剧《天路》今晚继续上演。舞剧以藏族同胞视角，讲述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修建过程当中，不畏艰险开拓祖国西藏天路的铁道兵、筑路人与纯洁质朴的藏族同胞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唱支山歌给党听，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庆祝建党97周年音乐会今晚继续演出。音乐会特别甄选了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创作歌曲、影视歌曲以及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选段等，将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今天开始实施，新规将对黑出租车、黑摩的实行扣押、没收等措施，并对违法经营者处以高额罚款。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规定从管理、服务、安全、应急四个方面对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提出了要求。今天起，我国正式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新制度实施之后，作为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仍然按照现行政策执行，不需要额外多缴费，也不会影响退休人员的个人待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今天起取消流量漫游费，手机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手机流量将不再区分省内、省外、本地和全国。今天起，我国将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更好满足国内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 降至 7.1%，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 降至 8%， 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及部分医疗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8.4% 降至 2.9%， 下调幅度基本在 50% 以上。今天起，我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将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 6%。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午后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高温炎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又来说说电影。 今天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部电影啊，其实能够扣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那话题啊，叫做跳票电影啊。这个电影也是经历了跳票，最近是刚刚爆出来它的全球首支预告片啊，就是《驯龙高手》的第三部。 一下得有欢呼声是吧？ 真是啊，等的我觉得等的很多人都开始恨上了啊。要是按照之前的计划，在今年的暑假本来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了啊，但是他也是几次跳票，现在呢说终于定档在2019年3月1号登陆北美院线，但是咱们国内什么时候上映还没有消息。 真的没有消息。 驯龙高手呢，这已经形成了一个 IP。我们知道从2010年到2014年是有第一部第二部分别上映。驯龙高手二更是在2014年咱们国内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啊，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呢全球范围之内一二两部电影总共收获了 11.16 亿的这个美元的票房啊，按照美元这么来算，按照动画片的成绩来说，那是相当相当可观了。 一般我们提到动画片会提某几部迪士尼出品的比较啊，可能大家是更熟悉名字那些作品，那些系列作品，但是提到驯龙高手一定是很多动画迷们他们叫做珍藏的或者是私家的推荐啊。驯龙高手说到这个名字呢，这次还得联系一下，这最近不是龙闹的嘛，是吧？ 对， 这恐龙它太厉害，它得有一驯龙高手。但是什么时候来呢？明年年初在北美就来了。 其实在这个动画片里啊，这些龙远比我们看到侏罗纪世界里那龙还要厉害啊。人家那龙啊天上飞地下跑水里游啊，还能喷火啊，特别厉害啊。那究竟驯龙高手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咱们来听听预告片啊，看看能不能从这个英语对白当中啊，咱们听出一点味道来。 It's a hidden dragon world. Wow. There were dragons when I was a boy.Where they went, only a few know. Our story changed the world forever. We did it! The world's first dragon Viking utopia. Your utopia, maybe. Mine's less crowded and more... sanitary. Hey, bud, wait up! Oh my god, he's not the only one. She's a light fury. Oh, sorry. Did she just disappear? Wow. It's a hidden dragon world. Toothless, go introduce yourself. Found my heart, little kid.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em through the years. Toothless has has a girlfriend. I've hunted every Night Fury except yours. Hand him over. I will never give him up. Then I will destroy everything you love. We are no longer safe here. We all have to disappear completely off the map. We have to fight for their freedom. Come on, bud. You're nothing without your dragon. Attack! Show them what you got, bud. Save him. It's you and me, bud. Always.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驯龙高手3》的首支全球预告片。这个《驯龙高手3》底下有很多的评论啊，评论这个就是预告片的评论，很多人都说哇，太期待了，终于回来了，是吧？这个故事我们一直期待它怎么往下演。然后还有很多人说，哎呀，这预告片太长了，看完之后就没有新意了，就是整个故事都讲完了。什么故事？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美雅仔脱单了。 嗯， 前两部都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小哲哲是吧？小哲哲，这个驯龙高手他的成长的故事。那么在第三部的这个预告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雅仔遇到了他的女朋友啊，然后呢，所有人好像是要解救他这个女朋友啊，遭遇了一个危机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剧情。 嗯，依然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嗯， 啊，这个驯龙高手为什么这么有名？大家爱看动画片的朋友可能能从当中对比出很多它的惊人之处。 嗯， 当然这部作品的导演呢也是确实大名鼎鼎啊。 嗯， 你要说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什么呢？就是《驯龙高手》了。哎，但是我们要说它在大概上个世纪的世纪末开始，他就参与了很多的迪士尼的动画片的工作。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独立导演的这样的身份，但是呢，他依然是参与很多的影片制作。比如说最著名的那部《花木兰》，他就是其中的编剧之一。当然，懂得的朋友可能说了啊，那个编剧编的啊，那个《花木兰》让很多中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 但是那个编剧呢，一大堆人，他在当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那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了迪士尼工作室的名单当中。 是，那么这个 IP 显然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了啊，他的名字叫迪恩·德布洛斯啊，这一次还继续与克雷西达·科贝尔共同来创作剧本《驯龙高手3》的故事。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驯龙高手》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啊？他们与这些龙啊，他们这个故事可以说，我觉得啊，这两个种族或者说这个就是叫维京人嘛，维京人跟龙，他们在第一部当中那个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非常的扎实，就是一开始他们跟龙是敌对的啊，谁能想到到今天他们成为了朋友，而且彼此的扶助，彼此的成长，这个如何从敌人变成朋友啊？这个第一步真是完成了一个壮举，非常标准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叫好莱坞的，这就是模式化的这样一个剧本，但是却非常的精彩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驯龙高手》的故事之初，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小哥哥在这个人和龙的世界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就是波克岛。从绝望之都向北12天的路程，几乎到了死亡之地，和悲惨世界位于同一条子午线上。我的村庄，一句话，很坚强。尽管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但每栋建筑都是新的。我们在这里捕鱼、打猎，还能看到美丽的夕阳。唯一的问题就是害虫。一般来说，害虫就是老鼠或者蚊子，可这里，却是龙。一般人会选择离开，我们不会，我们是维京人，维京人天生就这么固执。我叫小格格，我知道很难听，可有比这还难听的。我爸爸和妈妈都认为名字越难听越好养活，生怕维京人不够雷人似的。 啊！嫂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快点进去！冒出来干什么？ 快给我进去！ 小哥哥，你又跑出来干什么？给我回去！快！ 这是大块头斯托格，我们的族长。 据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扭断过一只龙的头，你相信吗？反正我信。 是什么龙？ 格隆克龙、纳德龙、双壳龙。哦，霍克看见了一只烈焰狂魔。 夜煞出现了吗？ 没看到夜煞。 很好，你加入战斗行列，我还以为你被龙抓走了呢。 抓走我？哦，得了吧，我这身肌肉不太适合他们的胃口，见了我他们就会哇晕的。 我是说他们拿你当牙签儿。 这个态度欠佳但手续很巧的家伙叫高博，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徒弟，反正比心再小。 退回第二道防线， 是 准备用十足反击。 瞧，古老的村庄却有许多的新房子， 着火了。 哦，这是鱼角丝、鼻涕虫、双胞胎拉夫纳特和夫纳特，还有 哇，阿斯崔达。 他们的工作简直酷毙了。 哎， 拜托了，就让我出去吧，我也要出一份力嘛。 是你那吃奶的力气吗？我看你就省一省吧。 求你了，就两分钟，我一定能宰掉一条龙，我会立大功的，也许还能泡个妞。 你既举不起狼头，挥不动斧头，甚至连这个东西都不会扔。 对，没错，不过这个东西会把我扔的。 哇，看，我说的没错吧，你就别再添乱了。 只是稍加调整就 会。听着，小哥哥，如果你真的想出去参加战斗的话，你就必须先换掉这个。 可您怎么指着我的全身呢？ 对，你得把整个人都换掉。 哦 哦，没错， 你这个老家伙竟敢拿我开玩笑。我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维京力量，总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让我去死都行。好了，快点魔剑。 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事就是杀死这些可恶的龙。砍断拉登的头一定会让我出名的。格伦克很难缠，杀死一只格伦克肯定能让我泡到妞。至于双头龙，罕见，刺激，两颗头，身价也是双倍的。 他们发现羊群了，一种火力向下发射。 遵命，发射。 还有凶猛的烈焰狂魔，总爱把自己搞得浑身冒火，只有最英勇的维京人才能猎杀他们。最终极的战利品是一只没有人见过的恶龙，我们称之为 夜煞。 发酵， 这种龙从来不偷食物，也不随便现身，也从没失过手，从来没有人猎杀过夜煞，所以我才要当第一人。 啊，你在这留守，我得出去帮忙。待着，别动，留守，不许乱跑呀。 好，当中我们听到的是驯龙招手一啊，这个最初前面的这个片段啊。哎呀，你说这个名字啊，咱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叫什么，因为我一直还真的是看到的是这个就是普通话配音啊。他叫小格格，你这个只有那个清宫戏里边才有格格了。还珠格格是吧？哎，这驯龙格格， 你接了就在找贝勒了。 你看刚才那段里边啊，就是非常清晰他的定位，大家都是驯龙高人，有维京人都是高大威猛，留长胡子是吧？就他啊，小身板。 嗯， 然后他那个师傅铁匠就跟他说：“你要参加战争，你就换了。”换什么？就是一指全身，全换，回炉另造啊！啊，谁能想到？就是他们那个叫夜杀嘛，就是他那个梅阿仔那个属性的龙，对吧？夜杀这种龙，确实就大家都梦想着说射杀这种龙。人家小哲哲呢，不但没有射杀，哎，见到了一只这个小夜杀，是吧？然后呢，还跟他成为了好朋友啊。可以说我最喜欢的一段。我觉得就是这个小格格出狱啊，就受伤的梅阿仔之后，哎，人第一次见到了一直与他为敌的龙，但是呢 他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见到这个新的物种之后，没有一下子就将他视作是敌人啊。两个物种的不断的接触，不断的试探，最终他们成为了朋友啊。特别想给大家听这一段，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这一段可以这么说，它比《水星物语》要高出几筹啊。好，咱们来听听这一段。 他大嘴一张咬断了我的手，整个吞了下去。我看了一眼他的脸，这家伙真香，他肯定在到处炫耀，因为不到一个月我的腿又被他吃掉了。 哦，你的手在龙的肚子里不觉得怪吗？如果你还可以控制你的手，那不就可以把他的心脏捏碎弄死他吗？ 我太生气了，我一定要替你的亮手和美腿报仇，我要把每只龙的脚都砍断，让他看着，我最好先砍断他的尾巴和翅膀，如果不能飞，他就逃不了了，混在地上的飞龙将是必死无疑。 对，说的没错。 好了，我要去睡了，你们也该睡了。明天要开始对付大家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最后面对的将是烈焰狂魔，谁将会杀死他得到荣誉呢？ 那当然是我，这是我的使命啊！看见吗？ 你妈妈让你纹身？ 不，你是胎记。 我一出生就跟你吸引魂，你以前根本就没这本。 当然有，只是你从来没从左边看过我。 昨天还没有呢，这是胎记还是日记啊？ 希望你饿。天哪，这可真恶心。这里有鲑鱼、冰岛鳕鱼，还有一条熏鳗鱼。不，好了，放松。其实我也不爱吃鳗鱼的。很好，放心的吃，不用管我。我就在这儿做我自己的事儿，来吧。哎，没关系。 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刚才我们听的这片段啊，这是来自《驯龙高手一》当中啊，这小格格呢见到了受伤的梅鸭仔啊， 然后呢，就是他特别友好的想给这梅亚仔一些鱼吃嘛，啊，因为梅亚仔受伤了嘛，对吧？但是梅亚仔那是防备心理很强啊，对吧？后来 是异类， 对，听到这个自己同伴们讲述要怎么杀龙的这个故事，哎，小格格心中他想的是，哎，就是对这个梅亚仔的这种关照啊，他是很担心他的这个安全的啊。后来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尾翼，做了一半啊，因为梅亚仔受伤了嘛，这个也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标志啊。后来在这个后续的作品当中，还有我们下半段说的这个就是系列动画当中，还是不断的出现。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第三部《驯龙高手》的歌。哎，你看这有意思啊，勾。现在刚有预告片啊，就 有 歌曲了，歌曲就有了。为什么呢？那网友无敌啊，是吧？大家一听这个背景音乐就找到这首歌啊。哎，这首歌叫做《Castle on the Hill》啊。其实这个是一首老歌了，不是专门为这个动画片来写的啊。但是我们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就感觉哎是那么的合适啊。好，伴随着歌声，我们就结束上半段的四点游戏。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回顾《驯龙高手》。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em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Smoking and rolling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y friends. Had my first kiss on Friday night. Go, go, go! 累呀累呀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累呀累呀累！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哎，在这儿一直骚扰，不是一直让你引起对他的关注， 勾着你， 哎，勾着你一直看啊。而且你看他的特点是什么？人物形象基本就一致啊，故事的背景环境也差不多，始终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是吧？光头强、熊大、熊二、驯龙高手，他也是这种运作方式啊。当然，这个剧情方面啊，这谁高谁低，咱自不必说，也不多谈了。我就说这种方式啊，真的非常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呢，就是《驯龙高手》动画电视剧吧，这样说 啊，电视上的《驯龙高手》。 哎，它的第一季当中的第一集。那么这个系列动画，它是从2012年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故事就是紧接着《驯龙高手一》电影一的这个故事展开啊。驯龙高手一，我们知道这个人维京人跟龙之间从敌人变成了互相能够这个一起合作吧，共存这样一个关系啊。但是呢，这电视剧特别好啊，就是把这样一个敌对的这个关系转变成什么呢？你要人跟龙共存，那是存在管理问题的呀。毕竟他没有办法沟通啊。更有意思的是，连维京人自己都不识字啊。他这个文明他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说这怎么样的相处呢？是吧？那如果要是管理不好，很可能还要回到敌对状态。 对， 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今天啊， 有现实意义， 哎，这很能借鉴。谁能想到一个动画电视剧做得这么棒呢？ 对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哎，这个片段就是来自于《驯龙高手》动画系列片的第一季第一集。 岛上大部分人会说，自从我们和龙和平共处以后，日子好过多了。但不幸的是，龙族还是好吧，龙行不改。 走开，你这坏龙！快放开我的 熊 王！快放下讨厌的龙，坏龙！ 快给我从屋顶上下来！给我放开！那是我的苹果！ 快把内衣还给我，臭龙！ 快下来！有袭击！小心！龙笨蛋！ 快站定！救命！ 好脏，好脏！哦，便便！哦，真是恶心啊！嘿，魔气！嘿 ，Booked！ 真对不起。 每天下午3点他们就，不过排便这么规律还真不容易， 总比以前互相杀来杀去的好。嘿，我们这儿有要给你父亲的鱼。Bugt， 把鳕鱼给他吧。 被我吃掉了，我没感觉呀。 事实上 Bugt， 我很遗憾那个。 波克岛上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不过有些人怎么也不肯接受这些龙，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赶走。 我的整片彩地都没了， 我忍无可忍了，小君君。 把麋鹿肉竖起来放，捕鱼船刚抓了一大网鱼回来。 Twit， 啊，老梅又过来每日医院了。 现在不是时候，老梅，我正在储存食物，寒冬就快到了。 那些龙又来捣乱了，这些恶魔根本就不适合和文明人生活在一起。 你也是，老梅，不然干嘛要把你的房子造得离镇子这么远？ 很好，你就拿我开心吧。现在那些龙在推翻村里的马车，把村民的房子变成一堆碎石。哎， 说的没错， 他们甚至还打扰一个老人休息。没看到我脸上这深深的眼袋吗？ 接着说，老妹。 没错，他看上去糟透了。 这是只野蛮的捉摸不定的野兽。 说的对， 他们打破这家伙的头就像打个蛋一样容易。 你说蛋，我喜欢蛋，炒蛋、荷包蛋、白煮蛋。 你得把这些龙全都关起来。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吃光我们的食物，然后毁掉整个村子。 没错， 他们不是故意要搞破坏的，他们是龙，这是他们的天性。 听着，老梅，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处理的。 哦，现在就有问题 ，Stoic。我现在代表大家跟你说，你最好还是采取点行动。 没错， 我说了，对，试一下。 我们不能让那些龙随心所欲地到处乱跑。嘿，我们可以张贴告示。 贴告示给龙看？ 不， 是给人看， 贴告示给维京人看，我们就没几个识字的。 然后我们做个大网，用它网住整个广场。 网？你忘了那些龙会喷火吗？ 我当然知道他们会喷火， 胳膊。 哎呀，也许老梅是对的，我们得想点。 爸爸，等等，也许我能处理这些龙。 你？ 还能有谁？如果有谁能控制他们，那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最适合的人了。 你都还没成人呢，小哥哥。 我只需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那好吧，我给你这个机会，就从明天开始。 好，张总，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驯龙高手》电视剧的第一季第一集啊，怎么样？这个 不知道大家听出来了没有？这是电视动画片。 哎，其实当然配音还是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故事真的写得非常好，而且你感觉到很真实，是吧？你就是在那个故事发生之后，这龙师过来，大家和好了，跟你一起生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就是电影和电视它相结合又相分离，这个把握得很好。就是从哪一点开始呢？这不是俩人接触了吗？是吧？接触了，然后看他们怎么相处。相处的这部分呢，扔给电视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过程比较漫长， 哎， 这个比较细致。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维京人，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岛上的事情怎么决定呢？也不是就这个首领一人说了算呀。 嗯， 大家也得群策群力啊， 对， 是吧？ 对， 哎，就是有那个特别讨厌这龙的，这龙也确实挺遭人恨的啊。哎，就提出来了，你要是不把这个问题解决，那我们就还得跟龙 还得对着干。 哎，最后这个重担就落在小哲哲的身上了啊，因为他是坚信的，你必须得付出真心真情。那梅阿仔也没少收拾他，是吧？哎，你必须得这样，你才能够所谓叫驯服吧。 他好就好在他不只是面向低龄的低幼的， 对， 他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启发的。 好，那刚才张帆说了这个分工特别好哈，就是 电视归电视，电影归电影。 到了驯龙高手第二部，张他们说了，这在国内拿了票房冠军了，这第二部你说他怎么写怎么突破，其实大有可为啊。梅雅仔跟这个小哲哲两个人都面临着成长，尤其是小哲哲在这一步当中，他就很明显的显现出来说，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爸爸当首领挺好的，是吧？我就是一天那个吃喝玩乐，这俩仔开心的生活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当首领啊？这不是我的梦想啊。哎，但是当他遇到这个更大的危险的时候，这个责任感使命感自动就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驯龙高手》电影第二部的这个片段，大家一听这声音就知道了，谁给小哲哲配的音呢？ 下午好啊，医生，去哪儿了？ 哎，哦，还能去哪儿？赢了场比赛，应该我来问你，你去哪儿了？ 躲开我爸爸。 哦哦，又怎么了？ 哦，你可能喜欢听这个。我早晨起来，外面阳光灿烂，恐怖龙正在屋顶放声歌唱。我下来吃早餐，感觉这世界一切正常。这个时候就听， 儿子，我得跟你谈 谈。我没空，爸爸，我这一整天都得忙着出去玩呢。 行了吧你，首先我说话可没有那么难听，你这是学谁呢？另外还有，我说话的时候会扭来扭去的吗？嘿，你这个表演有点太过了。然后呢，他说， 你是伯克岛的骄傲，我感到非常自豪。 哦，谢谢了，老爸，我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我的手，什么手？ 你刚才就是那样。 好了，跟你说正经的，别痛，这很重要。 你已经长大了，由你来做接班人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我决定 还要你做头领。哦天哪，小哥哥真是太棒了。 可别把我的弹簧弄坏了，这装置的灵敏度很高的。所以说，这就是我要面临的问题。 那你是怎么和他说的？ 什么也没说，趁他转身的时候我撒腿就跑。 哦，好吧，那你接下来的责任可就重大了。地图你是做不了了，梅雅仔也得我来训练，因为接下来你将会很忙。但 我可干不了阿斯翠的那些什么演讲啊、规划啊、管理村庄啊，那都是他的事。 我觉得你没说到重点，我说的是头领，多大的荣誉啊，太令人激动了。 可是我和你不一样，你知道自己是谁，一直都明白，可我 却一直都在寻找。 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我爸爸那样，而且我从未见过我的妈妈，所以我到底是谁呢？ 你想要找的答案不是在那儿，小哥哥，而是在这儿。也许你只是还没发现他。 也许吧。但你也知道，前方还有很多东西。 小哥哥。 好，刚才我们听了《驯龙高手》第二部的这个片段，大家听出来了哈，这是林更新白百合的组合啊，这是小哲哲和他那个小女朋友啊，哎，这两个人呢，就是这是影片差不多刚开始吧，他们还没有遇到一个特别大的危机，就是对未来的人生走向啊有点迷茫啊，所以这个第二部啊，其实它也蛮有现实意义的，特别像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是吧？ 啊， 已经这个考试挺好了，是吧？事业小成了，接下来怎么发展呢？都特别有借鉴意义。 第二部确实很不容易啊。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那个年份嘛，2010到2014，这个之间跨度比较大，然后两部居然都是跟奥斯卡是失之交臂，对吧？但是在安妮奖上大获成功。 对， 所以这个事情又让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就是说看动画片的这个奖项啊， 不能 一定只看奥斯卡呀、啊， 一定最好一定不要看奥斯卡， 看安妮奖是最标准的， 因为那才是动画界的奥斯卡。 对 啊，好吧，那我们就共同期待《驯龙高手三》这次应该不会跳票喽。 哎 啊， 这么一说，我最后补充一句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件事情啊，这个梦工厂，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导演，他后来是梦工厂的这个主力啊，高手啊，梦工厂这个发行片子，从《驯龙高手》你可以看出梦工厂的发展轨迹。梦工厂一开始呢是属于派拉蒙给他发行的。 《 驯龙高手》第一部就是派拉蒙发行的。 哦， 梦工厂后来归了福斯发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那《驯龙高手》第二部就是福斯发行的。到今天为止，梦工厂又转手给环球发行了。那么我们即将看到的《驯龙高手》第三部就是环球影业发行出品的东西了。 好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2019年3月，这次应该不会跳票了啊。哎，本应该在2018年跟我们见面的啊，已经定名为叫《隐秘的世界》《驯龙高手三》啊。 好，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驯龙高手二》的主题歌叫做《Into Fantasy》啊。伴随着歌声，我们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Above the clouds somewhere, rain is falling from the sky, but it never touches you. You're way up high. No more worries, no more fears. You have made them disappear. Sadness tried to steal the show, but now it feels like many years ago.